Thank you.

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팔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갈살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루순인다헤이온아나두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헤야오호헤야오헤야오호헤야

Hello Oh, 美丽佳水，龙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朦胧爱多胸可愧，旁哎旁来旁滔天，多心的牛爱都没了戏，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魂那一朵在心边。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了，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了，我好把三级马大林撒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咋看？看那边诺斯那个巴兰，个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个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我好把沙子马达林沙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怎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个巴拉，可巴兰马桑尼吉达吉兰。巴兰马桑尼吉当吉兰，我好巴沙吉马达林沙提沃，格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个巴拉。 哎呦哎呦呼啊呼呦啊哎哎呀哎嘿呦哎呀哈喽嘿哈那嘿 你嘎水沙都嘎哭 呀呀 啊自在呀阿姑 呀啊 自在呀啊大力丁 呀啊 呀啊呀啊阿里嘎罗 呀啊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Yeah!